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是高精尖技术的结晶，是现代化都市的缩影，更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古都北京，地铁版图徐徐延伸。14号线中段，昌平线2期，今天他们的加入使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了554公里。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节目《畅行新北京2015》，邀您和我们一起见证铁流暗涌古城垣，你我出行在改变。 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1分，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节目《畅行新北京2015》，我是主持人江宁。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呢，北京又开通了2条地铁新线，14号线的中段和昌平线2期。到今天呢，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的总里程达到了554公里，北京市轨道交通的线网呢，也在进一步的延伸。 为了让您能够在第一时间全面了解北京2条地铁新线开通的盛况呢，我们北京新闻广播今天也派出记者奔赴各个开通点，通过今天2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和您共同体验全面提升的北京速度。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3位嘉宾，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的部长、新闻发言人贾鹏，欢迎贾部长，欢迎您。另外北京京港地铁公共关系总管新闻发言人杨凌，欢迎杨总。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北京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第3项目管理中心的副总经理李洪安，欢迎李总。谢谢， 大家好。 让我们共同来见证这个不断提升的北京速度啊。 是，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开通了多种直播互动的方式，我们首次和北京政府服务热线12345合作直播。如果您对北京轨道交通的建设有什么感想和观点，或者是对于地铁的发展有什么疑问和建议，您可以拨打北京政府服务热线12345，那里呢会有专人接听您的电话，并且反馈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啊，您可以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热线65159063，65159063，还可以发送短信10628821828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都将在节目当中呢做出及时的回应。那么参与我们今天节目互动的朋友当中，我们会抽取6位，每人有机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字广播收音机一个。 今天早晨5点多呢，2条地铁新线路都准时发车了，到现在呢已经运行了有2个多小时了。在这一段的时间里，我们新闻广播呢也派出了多位记者，分别在各条线路的不同地点，他们呢会给我们全方位的展示今天地铁开通运营的盛况。目前的各路记者都已经准备到位了，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接下来他们给我们带回来的精彩报道。 地铁是高精尖技术的结晶，是现代化都市的缩影，更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古都北京，地铁版图徐徐延伸。14号线中段，昌平线2期，今天他们的加入使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了554公里。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节目《畅行新北京2015》，邀您和我们一起见证铁流暗涌古城垣，你我出行在改变。 好，欢迎回来。那么我们的特别直播节目啊，今天开通了两条地铁新线，昌平线二期呢是昌平线一期的延长线，十四号线中段是整条十四号线中间的这一段。 十四号线呢是北京市轨道交通路网当中的一条连接东北到西南的 L 型的一个骨干的线路，贯穿了北京南部和东部。在2013年的五月份呢，赶在园博会之前，从张郭庄到西局的西段是先于全线开通了。那个时候主要是服务于园博会哈，所以这条线路先开通了。西段呢共有七座车站，在去年年底呢东段又开通了，从上葛庄可以一路南下抵达金台路。 那么咱们今天开通的是十四号线中段啊，虽然这次投入运营的是九座车站，但是作用是很大的。那么十四号线中段对于我们的交通出行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先请贾部长为我们介绍一下。 你说的十四号线吗？ 对，十四号线中段， 这个还请咱们京港地铁的杨凌 杨总来说一下， 他对这个比较熟悉。 好的， 好，我们预计啊，中段的开通应该说能带来这么几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呢，新线的开通应该会使整个咱们北京路网的这个可达性有进一步的延伸。那么一方面能够更好的方便沿线居民的出行，同时也能够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这个地面交通的压力。比如说像十四号线中段，那在这一次开通就途经了大望路周边的商业区，以及蒲黄榆、方庄周边这样一个大型的成熟区，而且呢还经过了北京南站这样一个交通枢纽，而且是继四号线之后又一条和北京南站铁路实线换乘的这样一条东西走向的地铁线路。原来的四号线是南北走向的，所以这样呢能够更好的方便南站旅客的出行，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随着这个新线的开通，应该讲对我们既有线路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对有换乘的线路。那像这次开通，今天咱们开通的九座车站当中有五座换乘站，那它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哈。那比如说对于十号线来说，我们预计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十号线高峰时期的客流压力，因为十四号线在东部是在十号线的外围，所以应该能够一定程度上分流从市郊进入到市区区的客流。 它在那个方向是和十号线平行的。 对，而且在东部和南部这两个方向都是平行的，线路走向都是平行的，而且两线的距离也比较近。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我们想呢，应该能够分流十号线的客流压力。但是对于像和中段换乘的四号线，是在北京南站实线换乘，那么我们预计对四号线南部地区的压力可能还会有增加，因为目前四号线早高峰最大的客流压力就是从南向北，我们叫上行方向。而且呢，现在四号线早高峰的最小行车间隔已经达到了1分43秒，应该说在行车间隔上已经基本接近极限了，很难再进一步缩短了。但即便这样，早高峰的客流压力还是很大。那在这个十四号线和四号线实线换乘以后，我们也预计可能有一部分的乘客由南向北途经十号线，原来在这个角门西站实线换乘的乘客，有可能就要继续乘坐四号线到北京南站再换乘，那从角门西到北京南站这一段可能客流压力会进一步增长。所以说这个当然这也是一个动态的，当乘客发现可能这一段的这个列车拥挤度比较高的时候，他可能又回来再坐十号线了。所以应该讲随着路网的这个线路不断加密，这种动态的平衡特点会越来越明显。 对，所以我们经常说地铁会改变我们的出行方式，真的就体现在这里哈。可能原来他走的是那样一条道路，然后新的地铁开通了之后，他可能就会换了另外一种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了。 对，出行的选择也越来越多。 对，这是和我们路网的丰富分不开的啊。 这个十四号线中段虽然这次投入运营的是九个车站，但是它的这个作用真的是很大。刚才杨总也谈到了哈，之前我们说十四号线开通的是东段和西段，今天开通的是中段，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关注一下这个中段的情况哈。我们带您先走一走十四号线中段。 十四号线中段开通长度为16.6公里，载客运营范围从北京南站到金台路站，共设车站11座，开通投入车站9座，分别为大望路站、九龙山站、北工大西门站、十里河站、方庄站、蒲黄榆站、景泰站、永定门外站、北京南站，剩下的两个站平乐园站和陶然桥站暂缓开通，其中有5座换乘站，分别为大望路站与一号线换乘、 九龙山站与七号线换乘，十里河站与十号线换乘，蒲黄榆站与五号线换乘，北京南站与四号线换乘。十四号线中段开通后，东段和中段随即贯通运营，也就是由单各庄站到北京南站形成交通运行。贯通后，东段将按照中段、东段贯通后的首末班车时间表跑车。金台路站开往单各庄站方向的首班车为5:57，末班车为23:07。单各庄站开往金台路站方向的首班车为5点，末班车为22:30，发车间隔5分钟。 咱们说到这个十四号线中段，今天早上是已经开通了，那么大家的乘坐感受怎么样呢？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地铁十四号线中段的新闻广播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张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今天是一大早就去乘坐这个新的地铁线体验了啊？那对这个新线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现在在什么位置呢？ 好的，那今天早上6:30，我是从十四号线中段的九龙山站上车，现在是坐车到了大望路站。那今天早上呢，我的一个乘车感受，它早上的运行间隔呢也是最短的5分钟，所以等了一会儿我就上车了。而从九龙山站到大望路段，短短的一站地只用了2分钟。但是要在往日啊，我走这一段路呢，坐车红灯加上堵车，花上15分钟都算是快的，所以我感受是对比非常的明显。那么十四号线的车厢内饰呢，也是非常的独具匠心，嫩绿色的座椅显得非常的活泼，而且我正好赶上的是一辆爱心专列，就是在部分的座椅靠背的上方是用黄色、蓝色的人物头饰贴纸来勾画出了小孩子和老人的形象，也是倡导大家为这些人让座。所以呢，给乘客一种非常可爱和温馨的感觉。那十四号线的列车车厢是一通到底，非常的宽敞。我也大概的量了一下，这个车厢的通道可以肩并肩站下5个人。因为十四号线也是北京首次采用的 A 型的6节编组列车，每列车的核定载客量可以达到1860人，它的运能也是比现在市区常见的6B 型列车提升了30%。所以说乘客坐在车上感觉车厢非常的宽敞。那另外呢，十四号线也是北京第一条从车辆出库就使用自动化信号控制的线路，就是坐在车上呢，我也感到它的起步和停车都是比较平稳的，速度也非常的稳定，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全自动驾驶的列车新线。江宁， 乘坐的感受是很舒适的啊。那么我们重点说一说这个大望路站，我们知道一号线的大望路站呢是一个客流大站，那么今天又是赶上周末，你在现场感受这个人流是不是很多？有没有这个乘客对于新线开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直接的感受呢？ 好的，那从北向南数，大望路站是十四号线中段的第一个车站，车站呢就在长安街的沿线北侧，和一号线的大望路站可以实现换乘。大望路站也的确是十四号线中段预期当中客流量最大的一个车站，预计的日均总客流量呢约为17万人次。那从今天早上我到达这里开始，我看到客流也是在不断的聚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气呢？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呢，我就站在大望路站车站的中部，面向北，在我的左手边就是车站最受欢迎的 F 口。那从 F 口出去，右手呢就是名牌汇集的北京 SKP。从北京 SKP 的美食层可以穿越到环贸中心，而我的左手的另一个出口，地铁 E 出口外呢，就是光辉里小区和大望路小学。而在我的右边的 H 口呢，就是长安街沿线的马路旁。我也是专门用脚步来丈量了一下，从十四号线的站厅走330步就可以到达一号线的站厅。这个换乘通道呢宽约10米，也是非常的通畅和干净。那另外呢，在新建的这个站厅，我还看到有设有专门卖面膜的美颜奇迹，日本面膜是8块钱一个啊，也是吸引了很多的年轻的女孩。另外呢还有自助的拍照机，证件照是30块钱一套。所以说呢，很多乘客都说一进站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大望路站繁华的商业气息。江宁， 很有这个 CBD 商圈的一些感觉啊。好的，感谢吴思从现场发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这个大望路站被思思说的好时尚啊。刚才思思谈到就是大望路站今天他赶上了一个爱心专列啊。这个是经常会赶到吗？还是会他只是赶到了一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专列呢？ 这个专列呢也是我们为这个十四号线中段的开通特别制作的。其实我们在今天这开通啊，因为这个日子也是个喜庆的日子。新线开通，而且新年也快到了。所以为和大家一起迎接这么一个新日子呢，我们也特别 做了一个主题活动，就叫够十四够不同。第一个够就是 GO， 就是到十四号线去体验和感受，或者说寻找一些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其实有，我们觉得有可以说三层意思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新线开通本身就会给乘客刚才说到的出行选择、出行方式带来一些不同。可能原来坐公交的，现在可以地铁就开到家门口了，可以坐地铁了。那原来可能开车的，现在也可能地铁很方便就坐地铁了啊，所以说出行方式有一些不同的选择。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员工每一位员工的努力，能够给我们的乘客用我们用心的服务，我们精细化的管理，能够给我们的乘客带来不一样的不同的乘车体验，带来越来越好的乘车体验。那第三层意思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活动，我们在车站也做了一些包括互动墙，包括一些这个张贴画哈。那么就是希望呢，这个其实这个画面的主题都是用代表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乘客作为主角的，而且画面呢都用他们的手在眼睛周围打出一个 OK 的手势。那这个意思就是用眼睛去发现美好， OK 美好代表美好嘛，用眼睛发现美好。那么这列车呢也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像刚才这个记者说到的，我们在车体的墙面上做了一些头饰，有小朋友的，有老人花白的头发，那这样当这个乘客坐在座椅上的时候，他就和这个头饰融为一体了。那从对面拍照或从对面看的话，他就变成小孩变成老人了。 哇，他一定没有发现这可以这样的效果。 他从对面应该能够发现。 其实这个呢是希望提醒我们的乘客啊，在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能够关爱到这些特殊人群，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关照，在车厢内能够给他们让座。 好特别的一个设置啊， 非常玄妙的创意。 同时在这个车的地面上呢还有一些对话框，就像我们的微博微信或者是我们的手机短信，这样的对话框在座椅下边。这个就像一个我们手机的屏幕似的，希望就是说我们的乘客在每天都关注手机屏幕的时候啊，在新的一年也能够透过这个对话框能够抬起头看看对话框那端的我们那个人，这个人可能是我们的亲人，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还可能是在地铁内匆匆而过的一面之缘的这样一个陌生人。这样找寻一些美好，体验一些好的愿望 啊，真有时代感。 这样一些绝妙的创意是咱们怎么设计出来的呢？ 其实这也是我们团队啊，在这个新线开通之前啊，也有一段时间的筹划，就是希望这个新线开通能带给大家一些喜悦的不同的感觉，有一些新线新年的期许，有一些好的愿望。 就还没去的朋友，或者是正在那里的朋友，一定要仔细观察一下杨总刚才说的这几点哈，真的挺有意思的。您刚才说这儿，我就想到，比如说去香港啊，坐他的那个有一些专线，他会有迪士尼专线，然后去美国他会有这个环球主题公园的这样专线，其实它的设计也是很别致的哈。我特别希望北京也能够有这样的 多一些这样的专线啊， 比如说咱们通州那个环球的那个主题公园能够开，就是正式营业的话，那到时候咱们也有一条线路设计成那样，哎呦，我觉得肯定好多朋友特别期待， 一定会有的啊。 刚才思思其实他您说杨总，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这个地铁文化氛围的打造，就是希望说地铁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了，能够成为大家生活出行当中的一个伙伴，一个出行空间。 对，这样就不是每次坐地铁只是赶路了，只是那种非常紧张的状态，会有一种让人放松的心情了。 乘坐地铁的感受更加的舒适啊，越来越放松，好像在逛一个景点一样啊。刚才我们这个记者提到，在这个从这个大望路站换乘的时候，他提到这个通道的长度啊，大约是300米。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数字呢，这个是大约在200米到300米之间啊，可能。那么他说到这个一号线到十四号线的这个换乘啊，还是非常的舒适的。那么对于这个一号线的这个客流来说，我们知道这个一号线的这个发车间隔可能是比较短啊，十四号线可能会相对长一些。那么在这个换乘的时候，咱们在这个设计上是不是也有所考虑呢？ 应该讲在大望路这个车站的换乘量还是比较大的。 是， 我们现在看大望路车站，我们预计的日均客流量应该是在17万，其中换乘量是在13万，这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路网当中的四号线和一号线在西单站换乘，从客流量和换乘量是比较相似的。那对于大望路站来说，刚才也提到说它这个通道是比较宽的，10米的通道。那我们在这个客流组织上会在这个通道中间安设这个导流围栏，将这个通道一分为二，这样的话能让两 两个方向的乘客不交叉，也就是说从十四号线通往一号换乘一号线的乘客右侧通行，同时呢从一号线换乘十四号线的乘客也从他的右侧通行，这样的两项的这个双向的客流就不产生交叉，保证我们这个换乘的安全和有序。那么当然像刚才说到的一号线的这个行车间隔比较短，这样的话呢而且客流也比较大，对于十四号线来说特别是在早高峰的时间段会有比较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目前也有一个预案，就是当一号线换乘到十四号线的客流比较大的时候，会有可能在通道的出口处，也就是我们十四号线的站厅处，也在安设导流围栏，这样延缓从站台到从站厅到站台的时间，这样确保我们换乘的安全。不过十四号线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十四号线是 A 型车，A 型车相比较我们现在的 B 型车来说，它的车体更宽，用这个运输量会更大，那么运力能够提升三分之一。同时呢，在这个十四号线的大望路站啊，早高峰我们预计从九龙山，也就是大望路南边的一站，到九龙山这个区域呢，它的客流满载率是比较高的，就是列车满载率比较高，100%我们预计。但是从大望路到再往北的一站，就是金台路，那么它的客流的满载率我们预计是82%，所以这样就能看出来，在大望路站啊，它的客流主要在早高峰，第一是换乘客流，第二就是出站客流。所以可能在这个站有比较多的乘客就出站或者是换乘了，那列车的这个容纳量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目前预计呢，应该说在这一站当有这个列车来的时候，对运输能力还是能有保证的。 您刚才提到九龙山到大望路这一站，其实刚才我们的记者吴思他也是早晨坐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因为他住在劲松这样一个区域，我们都住在那片儿，就那个地方的交通真的是很拥堵。如果走地面交通的话，其实我从那个地方上班就是到台里的话，大概其实如果不堵车的话，不到10分钟就能到。但是如果堵车的话，走地面交通哈，就是坐公交车啊，或者是开车的话，大概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所以这个十四号线中段的开通，确实是会引导好多人。原来很多人会走十号线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线路，然后再倒一号线。您刚才说这个九龙山到大望路站开通的话，那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这样的一条线路。所以九龙山和大望路，就像您刚才说的，将来肯定是这个上车客流最大的这样的一段路线了。 对，这是我们预测十四号线中段断面客流最高的一个站。一个区域。 另外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大望路的这样的一个站点，它的建设难度其实也很大的哈，因为它在这个 CBD 的一个核心的商务区，周围又有很多建筑，这个地下的管线呢也是比较密集的，另外它还处在一个这个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坍塌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它的这个地质条件是很复杂的，所以我们在搜索资料的时候发现，这次修建地铁在建设大望路站的时候啊，成功的把地质 CT 探测技术应用到了这个地铁的施工，说这个还是国内的第一次把这个 CT 探测技术应用到这里。李总来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知道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需要做 CT， 那这个地铁的这个地质 CT 探测技术和这个医院的这个 CT 是一个概念吗？ 它不是一个概念， 不是一个概念， 但是呢有些类似。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就是我们这次在大望路站建设的时候呢，引入这个地质 CT。首先说，大望路站的这个建设难度确实在整个十四号线中段里面，应该说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一个站。因为它刚才讲了为什么几个条件嘛，一个是它处于这个周边的建筑非常密集，第二个呢是地面交通非常繁忙。第三个呢是本身的它的地质条件和水文条件都非常复杂，当年在这修一号线的时候，包括修地下管线的时候，都曾经发生过类似的就是塌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地面沉降比较大的沉降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在这次我们规划建这个十四号线大望路站的时候呢，就提前筹划，引入了一个这个叫地质 CT 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是一种物探方法。它早期呢是在这个煤炭方面咱们国家用过，后来我们呢也通过调查资料，组织咱们相关单位进行研究，提出这么一个思路。它简单来讲呢是这么做的，就是从地面呢先做一些小孔，做一些这个小的孔下去以后呢，在这些孔里面每个孔之间大概间隔大概是10米左右吧，然后再通过咱们的物探的这些技术，把这个孔与孔之间的这个地层通过扫描的方法探测一下，看它有没有空洞，有没有地质异常区。这样呢通过探测呢等于是给这个地层做一个体检 啊，做个体检去发现它有什么薄弱环节。在通过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确实发现在施工前的这个地层里面有很多的空洞，包括有一些这个不良的地质现象。我们通过地面的注浆啊，包括其他的一些方法，把地层提前加固。加固完了以后呢，我们再进行这个车站的开挖，因为我们车站采用暗挖方法，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法呢，对这个车站的安全的施工帮助很大。所以这个技术呢，应该说我们也是在北京首次，国内首次。 确实啊，每次这个地铁新线开通当中啊，都有我们很多这个新的建筑方面的一些技术啊运用到里面，也是给我们带来更加这个安全的这个地铁建设。我们知道这个地铁十四号线中段目前是这个北京换乘密度非常大的一个线路，目前十一座车站当中呢有五座换乘站，其中包括大望路站，我们刚才提到了是和地铁一号线换乘，那么九龙山站呢是和七号线换乘，十里河站是和十号线换乘，蒲黄榆站是和五号线换乘，那么北京南站呢是和四号线换乘。那么这么多的换乘站啊，我还想问这个杨总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设计这个线路的时候，在换乘站这方面，具体是怎么来考虑呢？ 这次比较重要的两点，一个就是这个大望路，另外一个就是南站哈，可能是十四号线中段开通比较重要的两个站点。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设计换乘站的时候在哪里换乘。哎，我们看到贾部长今天早上给我们拿了一个地铁的图哈，现在我们北京地铁的线网已经是密密麻麻的，而且有好多这个交叉点，交叉点就应该是我们的换乘站哈。 五十七个换乘站， 五十七个换乘站， 一共 五十四个换乘站。 哦，就是真的是现在感觉跟几年以前发生了太大的一个变化了，所以这个在哪里设这个交叉点、设换乘站，这个一般是怎么考虑的呢？李总来说一说。 嗯，应该说这个换乘站呢，确实大家在线网上发现就是非常密集。首先，这个换乘站不是说在某一条线，单独开始设计的时候才确定的，它是整个从建设规划、线网规划的时候呢，就基本确定了。换句话说，在我们建这条线之前呢，可能很早从线网的层面、从规划的层面已经确定了在哪些地方要设换乘站，而且大家发现换乘站基本上都属于各个线路的一个交叉节点，而且这些节点呢基本上都处于客流比较大或者叫我们出行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段，所以说呢这个换乘站的设计呢基本上是以线路交叉点为主，同时呢又考虑了一些出行的需求，是从规划层面就确定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很多朋友在关心我们这个新线的开通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短信平台，来看大家都关心着哪些问题。首先，手机尾号是5856的朋友说，首先要祝贺北京地铁发展新的这样的一些成果。他建议能不能考虑到女性和妇孕婴的这样一个安全的便利，能不能设立一个专用的车厢？这个好像之前我们的新闻当中也探讨过很多次哈，这个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贾部长？ 啊，这个问题啊，确实在十几年前就有很多人提出过，甚至有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也给我们建议，仿效这个或者是模仿，学习国外的一些先进的地铁的管理，能够在地铁的车厢啊设置这么一个女性或者是这个婴幼儿的那么一个专用车厢。我们经过周密的调查和根据地铁它的实际的情况呢，感觉到现在目前确实不具备设置这个女性专用车厢的这个条件。因为现在目前咱们北京地铁的运输能力和拥挤程度无法满足这种特殊需求。 就是我们的客流量太大了哈，所以说专用这样的一个车厢可能怎么说呢，就是不能满足这部分人专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了哈。 还是优先满足这个普通这个市民的这个需求， 出行的最基本的这个出行的需求。 对，以后这个运力更加充裕了，肯定会有一些这个特定的专门的， 肯定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人群的服务啊。 还有手机尾号是0601的朋友说，绿色出行，地铁全能，省时省钱，私家车可以扔了要把自己的私家车扔了 这是我们发展轨道交通一个最终的目的。 我们希望达到的这个愿景就是能够大家都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其实我们去香港就有很明显的感受，你开车你会觉得很头疼，因为它那个路非常的窄，所以大家基本上都是选择这个地铁 出行，你没有别的选择。希望将来北京也能达到这样的一种程度哈，就是让大家都自觉的去选择地铁或者公共交通来出行。 是，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尾号3794的朋友也说呢，14号线连通之后呢，从北京南站到望京只要1个小时啊，大大方便了望京居民去南站乘坐这个高铁列车啊，确实是非常方便。 嗯，还有手机尾号是6668的朋友说，地铁7号线已经开通有一段时间了哈，可是7号线的这个垡头站一直没有开放，住在附近的翠园小区的住户出行受到了很大的不太方便，这里的这个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问这个垡头站能在春节期间或者是附近开放吗？贾部长。 啊、好，感谢这位乘客对我们地铁运营的关心和关注。 嗯。 的确。在目前的地铁18条线路这个网当中啊，有几个座车站，虽然线路投入运营，但是车站还暂时的无法满足乘客的需要。主要是刚才这位乘客提出的，一个是垡头，还有呢就是亦庄线的亦庄火车站，另外呢望京东，也就是15号线的望京东，另外还有这个6号线的这个通运门。这些车站呢目前还暂时的无法投入运营。这个原因啊基本上有4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地铁的一些车站它是否能够及时的投入运营，它从规划为先，地铁先行这个角度，那么在一个交通枢纽或者是一条重要的区域修建地铁的时候，首先是要考虑到要把地铁引进去，那么也就是先把地铁建起来，建起来以后等着整个地区全部开发到位以后，那么再进行运营，也就这样的话可以解决我们重复建设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就会可能出现就是地铁建成了但是没有投入使用，这是一种情况。第二一种情况呢就是地铁建成以后，由于它和当初的整个规划路面的规划调整发生了一个矛盾和冲突啊，这时候呢可能对地铁的出入口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带来一些矛盾，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协调啊，这种情况也出现过。你看像现在的望京东啊就是这个问题，它的出入口与整个的这个地区的它的整体的规划的调整有关系。第三个类呢就是由于拆迁等问题，那么今年年底呢就今天开始吧，地铁8号线的安德里北街正式投入使用了，但是这个车站实际上和8号线通车试运营已经晚了2到3年，原因就是什么呢？安德里北街这个车站当时的出入口和风道啊，由于拆迁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呢，一直滞后到现在才开通啊，这是第三个原因。 嗯， 还有呢，就是一些设备设施啊，在一条线开通，但是它的一些设备设施还没有完善。这样的话没有调试出来，那么有的出入口也暂时的不能投入使用，大致就这么一些原因。 您说到这儿，我想其实之前我们的记者也对这个暂缓开通的一些线路他做了一些调查，因为也有一些市民反映这个问题哈，我们来听一听我们记者之前做的这个调查。 上午10点，记者来到朝阳区甜水园街北口，这里就是暂缓开通的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的施工地点。尽管出入站口都已基本成型，周围的停车场也已基本完工，但是出入站口还是有铁皮围挡着，乘客无法进入。一位在附近等公交车的市民说， 出行有地铁的话肯定是更方便，因为不容易堵车，这一块是经常堵车的。 记者从14号线金台路站乘坐地铁往朝阳公园方向走，记者透过车窗看到朝阳公园站地下的站台区建设也已基本成型，相关的指示标牌也已经安装。据了解，朝阳公园站的建设单位是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第三项目管理中心，具体的施工是由中铁19局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记者随后回到了朝阳公园站施工现场，询问朝阳公园站的施工情况，一位现场的负责人解释说， 咱们现在这个施工大概进展到什么程度？ 现在正竣工了， 地上地下全都竣工了是吧？ 对，基本上完事儿。 地铁站大概什么时候会开呢？ 年底， 然后就可以交付到地铁他们运营公司里面使用了是吧？ 交还得一段时间，就是出入口的一些装修，其他都 出入口的装修， 对的，其他都完事了，具体时间现在还没有就定下来。 记者也来到了14号线的高家园站了解情况。高家园站地上区域目前还处于紧张施工的状态， 记者为此也联系了负责地铁十四号线运营的京港地铁公司，询问朝阳公园站和高家园站会不会随地铁十四号线的中段一起开通。客服人员回答说， 这两站这次开通的话都不是说是正常开通的，这什么时候开通其实不太清楚。 记者在北京地铁官网上查询到，目前北京地铁有多个站点处于暂缓开通的状态，但是大部分暂缓开通的车站暂缓原因不明，而且大都没有开通时间表。一位市民告诉记者， 就是说这个车站现在一直不能使用吧，就希望有关部门能给一个说法，是为什么现在不能使用，然后呢大概什么时能使用，因为这是确实修好了，看着地铁站不让用的话，这确实带来一些不便。 咱们记者调查里边提到啊，这个十四号线包括朝阳公园站还有这个高家园站目前是暂缓开通的，而且大家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施工交付使用。那这方面这个李总能不能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这个暂缓没有开通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很多人特别关心那个朝阳公园站， 对， 我们 想去那边去 好多这方面的反馈， 走走、啊、 对对对。 感谢我们热心市民的关心。首先说这个朝阳公园站，朝阳公园站呢，朝阳公园站应该说现在呢就是车站的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呢主要是咱们的附属设施这块，主要是出入口和风亭。原来计划呢是在这个2016年的，也就是明年的年底，我们要建成通车的。现在来看呢，应该说这个计划还没有变化啊，现在是我们工程已经处于尾工了，现在基本上是在最后的调试阶段啊，应该说呢在2016年的年底有望建成通车。这是朝阳公园站， 还有一年的时间啊， 大概是这么一个计划。第二个是高家园站，高家园站呢，它在线网上它是一个换乘站，它是要将来和咱们目前正在开工的这个12号线要进行换乘。高家园站在14号线建设的时候呢，由于它处于这个九仙桥呢电子城的这个老城区，它有一片那个拆迁，这个拆迁呢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吧，所以呢迟迟没有完成，所以这个站呢只是完成了站台部分，外挂的站厅部分呢一直还没有建设，所以说这个呢有待于下一步完成拆迁以后进入这个外挂的站厅的实施，然后呢随着12号线的建设可能会有一并投入使用，现在这个具体的时间可能还有待于这个工程的进展再来判断，大概是这么一情况 啊，都在咱们的规划当中啊，这个具体原因和刚才贾部长提到的都差不多啊，是处于这个规划上的、安全上的，包括这个拆迁方面的一些原因，有一些这个站点呢目前是暂时没有开通啊，希望大家还是有耐心稍微的等待一下，都在我们的这个地铁的设计规划当中、啊、 对，通过贾部长和李总的解释，可能市民更多的就是对为什么没有开通多了一些理解哈，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是一个系统这样的一个工程，非常复杂的一个工程。手机尾号是5011的朋友也说，谢谢地铁的建设者们和工程师们，谢谢你们为北京交通所做出的贡献。好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36，我们进一段路况和广告，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十四号线中段的开通情况，稍后见。 中行国际汇款优惠大派送，汇款手续费6折，在北京中行购汇，并于1周内至网点柜台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办国际汇款选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行网点。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元宝直销车险4001234567，12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测算保费就送深呼吸福利，免费上门更换车用防雾霾滤芯，防菌防霉防雾霾，车内放心深呼吸。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目前全市的路网交通指数为1.1，属于畅通，还是要提醒您注意行驶的安全。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点的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们在路上呢。 你这是什么好玩意儿？能听音乐还能接电话？ 蓝牙音箱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能免费送。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又到年底加薪季，双薪问题人人议，京东金融告诉你，吐槽双薪没意义，下载京东金融 APP， 尽享红十二翻倍季，双倍利息等着你，爽赚双薪不容易，快下载京东金融 APP。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地铁是高精尖技术的结晶，是现代化都市的缩影，更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古都北京，地铁版图徐徐延伸。14号线中段，昌平线27，今天他们的加入使北京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达到了554公里。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直播节目《畅行新北京2015》，邀您和我们一起见证铁流暗涌古城垣，你我出行在改变。 好，早上的8:4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畅行新北京2015》地铁开通的特别直播节目，我是江玲。 您好，我是杨红。今天啊，北京又开通了两条地铁新的线路，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7。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朋友给我们的短信平台发来了短信哈。刚才我们这个片花的最后一句也是你我出行在改变，确实改变了很多人的出行的方式。手机尾号是6282的朋友说，我是75岁的老人，住在珠江地景，开通14号线中段对我的出行太方便了。我虽然可以乘坐公交，但是呢，还是愿意坐地铁去医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谢谢地铁员工的服务。还有手机尾号是4416的朋友也谈到说，有了昌平线27啊，将会成功的串起昌平的老城与新城，从老城区逛到南锣鼓巷，不到9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不仅是城外的人可以进来，其实城里的人出去也真的是很方便了哈。 没错。那么如果听众朋友您对北京的轨道交通建设有什么想法和观点，或者呢是对于新地铁线路的发展有什么建议或者疑问，您都可以通过发送短信10628821828来发表您的看法。也可以拨打北京市政府服务热线12345，或者是呢新闻广播热线65159063，和我们来进行互动，我们也会做出及时的回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从与我们互动的朋友当中抽选6位，每人会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数字广播收音机一个，欢迎大家来积极的参与。 嗯，我们还是继续来说我们的14号线中段哈。刚才谈到14号线的中段与东西两段相比，它这个中段主要集中在繁华的中心城区，所以它这个施工的难度是特别大的。虽然今天开通这段呢只有16公里多一点，这段并不算很长，中段这样的一个距离哈，但是它呢下穿了京九，还有京津城际，还有风沙，这样6条铁路线路，这个应该是这个施工当中难度最大的一个地方了。另外还3次下穿了两水河，这个沿线地面呢有大量的居民区，地下又埋藏着污水和自来水等各种管线。所以想让李总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14号线中段首次实现下穿高铁线路，这个难度究竟在哪里呢？施工的时候是不是让你们很头疼的一个问题？ 这个主持人刚才讲了，14号线呢中段虽然线路短，但是确实施工难度非常大。 嗯， 刚才特别提到了我们2次下穿咱们京津城际，应该说京津城际是国内第一条350速的高速铁路，北京地铁头一次穿越这个这么高速度的一个铁路项目，应该说呢是难度是前无仅有的，而且在我们查阅了国内的相关的这种工程，这也是首次。我们是在2个地方分别穿越了这个京津城际，一个是在 14号线的陶然桥和永外站这个区间下穿了京津城际的路基段，这一段呢我们是采用的是盾构法施工，这个在施工之前呢我们跟这个铁路部门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论证，召开了若干次的专家会，确定了一个非常严密周全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分两部分，一个呢是我们从这个就是地下洞内这块，我们叫洞内啊，洞内这块采取了一个措施，就是要严格控制我们盾构施工的一个决定参数，包括我的盾构姿态，包括我的管片的壁厚珠浆，包括我整个的一个施工管理、施工组织这块，首先呢，确保我穿越期间的我的这个施工的连续性和我这个盾构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施工过程，这是一个洞内的非常严密的一个措施。第二个呢，是从这个地面，也就是对于这个本身的这个铁路和我的这个地铁隧道之间的这个夹层土，我们进行了一个特殊处理。我们从地面呢加设了一个小导洞，然后呢里面呢专门做的这个隔离设施，然后呢进行了一个洞内注浆，等于是在两个隧道之间，等于是在两个结构之间，这个土我们把它做了一个夹心处理，等于实际上就等于是在我穿越之前，我就先把这个土处理了，让它具有一定的刚度，这样的穿越的时候呢可以保证它的一个微承压。这个应该说呢做完以后呢，这个承压大概是6毫米左右，这是国内没有的，这是6毫米左右，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呢，我们是在这个方庄和十里河区间，这样呢也是一个下穿，这个时候呢是下穿的是京津城际的一个高架啊，那个地方跟京津城际是一个高架，是一个桥跨。好在呢这个当年在京津城际设计的时候呢，为这个地铁当时预留了一个条件，也就是说在我们穿越的这个桥跨之间呢，当时它这个桥桩呢是做了一些加长加深的一个处理。但是呢虽然说它做预留条件了，但是呢毕竟来讲这个工程还是头一次，我们还是非常重视，跟铁路部门一块来商量。刚才呢一个是洞内这块不说了，还是跟刚才类似啊，我们采取了非常严密的一个设计方案。第二个呢是在我的隧道和这个京津城际的桥桩之间，我们采取了这个隔离桩的措施，从地面呢打设一个隔离桩。这个隔离桩呢就是把我的施工的这个影响通过这个隔离桩能够切断，不让它影响到咱们京津城际的桥墩。这个呢基本上穿越完了之后呢，测出了京津城际几乎是没有沉降啊，几乎是没有沉降， 几乎没有沉降、 啊、对，就是这个仪器已经测不到它这个变化了。但这个因为它这个一个是之前它做了一些预留，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打设的这个隔离桩的作用，应该说这块呢是因为京津城际在这个地方的速度是很高的，基本上是300多了，所以说这块呢就是它没有做限速，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些影响运营的这些措施，所以总的来讲呢在这个地方的穿越也是非常成功的。所以这两处呢应该说对我们这个以后北京随着线网加密可能类似的工程的时候具有很大的一个借鉴意义啊、嗯、大概是这样 啊。李总谈到这些时候能感觉到心里是非常骄傲的，我们做完这样一个很复杂的洞内洞外都有这个很多工作要做的这个工程之后啊，沉降只有这么微小啊，甚至是几乎测不出来沉降，可想而知啊，这样的工作确实是难度非常高，在这个设计施工的时候都有很多复杂的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 嗯、啊、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地铁的一个建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成型，其实每一条线路都有它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背后也其实是我们地铁工作人员的各种的付出哈。刚才李总谈到这条线路这么复杂，可见我们的这个建设者他们在背后做了有多少工作。 没错。 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14号线中段上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站点，就是北京南站啊。刚才也提到这个站点了，就是南站现在是北京高铁的交通枢纽。如果谁家门口有地铁能够通到南站，那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哈。 是。 往后北京东北部的市民到北京南站乘车就更方便了，从这个上个庄到北京南站预计呢只需要53分钟。另外呢，在北京南站还可以换成4号线。我们想请这个杨总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南站作为高铁和地铁的这样的一个枢纽，在设计上有什么特殊的考虑吗？ 嗯，确实，这个14号线中段开通之后啊，能够很大程度上的方便旅客呢来往南站，因为原来呢我们的这个4号线是南北走向的，这样的话14号线中段再开通又增加了一个东西走向的，这样来往就更加方便。那么这次呢，其实南站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就是按照两条地铁线路和 高铁这样三线换乘这么来规划设计的。那么此前就在四号线开通之后就已经有预留，所以这次十四号线中段开通前也做了一个改造，就是把原来的预留口打通，那么增加了从四号线换乘到十四号线的这样一个通道，同时把原来站厅的这个包括安检仪啊等等也做了一个位置的调整，这样就保证乘客的这个换乘的通道是顺畅的。 嗯，在这个换乘上也是做了很多的设计，当然也得益于当时南站就做了一些预留的这个设计啊，有一些这样的预留的类似于接口这样的地方啊。我们在这个十四号线中段上还有一站是非常特别的啊，是景泰站啊。可能有人觉得奇怪，这个规划的时候好像没听说有这样一个站啊。原来这个名字是叫安乐林站，后来呢改成了叫景泰站。那么这样一个名字也是体现了这个景泰站的特点啊，整体装修呢都是景泰蓝风格的。那么还想请这个杨总介绍一下，这个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要建设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这样一个站点呢？ 嗯，这个李总来说一说。 李总来介绍一下。 景泰站呢，就是刚才讲了，就是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安乐林站啊，后来呢，咱们市规划委通过命名预案，后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命名为这个景泰站，就是大家今天坐车看见的这个景泰站。应该说呢，景泰站因为它离这个咱们北京市的这个叫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景泰蓝，原来咱们北京珐琅厂比较近，所以说这块呢，首先这个站的来历是这么来的。另外一个呢，这个景泰蓝应该咱们再多说一句，这个景泰蓝呢，应该说是咱们国家的明朝景泰年间比较盛行，所以说呢，这个是取之于当年的这个历史。在这个站的设计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想呢，既然这个站叫景泰站，那这个站肯定要体现出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承。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做了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咱们车站的这个装修，就是咱们坐车的时候在我的站厅和站台看见的。首先第一个是我的天花，我的天花这块呢，特别是在这个中跨这块儿，我们考虑了咱们景泰蓝的这个花瓶儿，它是一个椭圆形的。然后呢，因为它的这个图案一般都是比较对称的，所以说呢，我们把这种花瓶的这种元素，我们引入到我们这个天花的设计里面，让大家感受。大家可以去看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种圆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在顶上一看，哎，有点那个感觉。这是一个从装修的这个天花上我们考虑。第二个就是大家在我们的站厅层看见了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景泰蓝的一个大型壁画。这个壁画我们叫景泰精华，这个是专门我们请的一些艺术家，包括咱们北京珐琅厂联合来做的这个大型壁画。这个呢，这个壁画呢，都是把当年咱们那个景泰年间制作这个景泰蓝的这个工艺流程全部给它展示出来，大概有那么五六步啊。第一步是这个彩板啊，第二步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等，这些过程我们全用这个手绘的方式给它展示出来。 就是展示的制作的流程是怎么做 出来的。对，这个壁画是24米长，大概是宽，就是高度大概是3.2米，这应该说是国内现在手绘的这个景泰蓝的这种作品应该是之最了啊。这是一个墙面，就是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壁画。第二个呢，是我们有四根柱子，在站厅层我们有四根柱子，这四根柱子上呢，大家都看到我们是把这个有一个3.4米高的，用一个搪瓷钢板上用来烧制成的一个景泰蓝的一个圆形啊。为了做这个呢，我们还跟这些这个咱们的这些工艺大师们一块儿商量专门做了一个特制的一个窑来烧，因为它这是烧制成的，所以特制的一个窑，然后把它烧制成了，最后呢把它分成四块，然后把它等于是镶嵌在这个柱子上啊，然后把它连接在一起啊，四片合成一个圆，所以看到这效果是非常漂亮。而且那个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你这个东西是仿制的还是说就是说是不是真的 啊？ 但是现在可以准确的告诉大家，它就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一个景泰蓝的作品，就是放在那儿啊，就是一个真的一个艺术品，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是，真的特别想去看一眼啊！ 感觉走到了一个艺术博物馆。为了景泰站的这个设计风格，也应该去坐一下十四号线，在景泰站下车去看一看哈。我们记者其实我们专门派了一路记者在这个景泰站，因为它确实比较特殊嘛。我们来看看我们记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哈，看他对这个景泰站的这个装修风格有着怎样的感受。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蔡和娟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我们知道你现在是在这个景泰站哈，刚才估计你也听到了我们专家来解释这个景泰站的这个装修的风格，在现场看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有没有把这个专家的这样的一个讲解跟你看到的能够对解，能够核对在一起呢？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完全是合上了。刚才这个专家的解释啊，我听了之后和这个现场的感受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十四号线景泰站它本来是位于这个南二环附近嘛，我走到这个站厅了，就看到很多巨大的这个支撑的支柱。这个站厅的墙壁呢是这个壁画，壁画前方正好有这四根这个支柱，它这个立柱上呢设计了景泰蓝的这个环形装置，就像是巨大的景泰蓝的戒指套在这个柱子中央似的。这直径大概是1.2米，高是3.2米左右。整个景泰蓝环就重300斤，我是查了资料的啊。然后这个设计方案呢也是改了4-5遍。现在我能看到是它的这个上面的图案是清代的那个双线缠枝莲，是莲花，线条特别流畅，颜色也很丰富。柱子上就像盛开着由这个蓝绿红黄粉白等各种颜色装饰的这个莲花，它的寓意也很好，是连绵不绝、寓意长久的意思。这个站内的这个景泰蓝壁画呢，也像刚才专家说的是20多米长、3米多高，它的底色基本上是白，乳白那个颜色。它就像教科书一样，讲述的是元代制作景泰蓝的过程，一共呢是6个过程。几幅画是展示的是制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和镀金6个工艺过程。画风呢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而且它画特别细致，我甚至还能看到这些工人把景泰蓝的花瓶变凉的过程当中袅袅升起的那个烟气和气体。对，是这样的。然后凡是经过这个站厅的市民呢，他们也都特别感兴趣，举起手机和这个专门的数码相机给这个壁画和景泰蓝装饰拍照。我正好遇到了一个65岁的地铁爱好者高先生，他是专门来个体验这个十四号线中段开通的。他从60-70年代呢，北京有地铁开始就关注地铁站台、展厅的站台和站厅设计的变迁了。他觉得这个传统文化的壁画更有内涵。不过他有个建议，他觉得这4个景泰蓝的装饰环呢，上面的图案可以有不同的图案，这样就可以展示更多咱们传统的文化了。然后其他的这个乘客呢，也都觉得景泰蓝的装置很漂亮，还学习到了它的制作过程，体现了这片区域的地面文化。这样的布景呢，比大幅的广告更好，更具有这个人文关怀和社会价值。主持人， 好的，谢谢蔡和娟和我们的连线，再见，蔡和娟。 再见。 现在我们地铁的这个站台的装修越来越讲究了，很多站台都是有自己非常明显的这样的特色的。 没错，其实啊，不光是景泰站有这样的一些壁画，我们知道，包括最古老的这个北京地铁的1号线、2号线的各个站点都有很多各副特色的壁画。实际上这个北京地铁的壁画风格开始于80年代，其中有很多还是大家作品。那么这些历经30多年的壁画，现在的状况如何呢？我们再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博来了解一下。张博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来我们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这个地铁里的壁画的状况的情况。 好的，近期呢我也是走访了一些站点，目前在地铁2号线内就有几个站点的壁画出现了这种破损和脱落的现象，其中这些壁画呢还不乏名家的手笔，比如说在西直门这里的两幅壁画就相当的有名，他们制作于是1984年，距今已经有31年的历史了。壁画的主要作者呢张丁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家。两幅壁画《燕山长城图》和《大江东去图》表现了燕山环抱的长城和长江三峡地区的风貌。壁画长度都在70米左右，相当可以说气势是相当的恢宏。但是现在呢，《燕山长城图》的画面已经暗黄，部分画砖凸起，而且也出现了脱落的现象，露出了白色的墙体。而《大江东去图》上呢，也是呈现出画砖脱落的突兀感。此刻呢，我就在另外呢是在2号线的东四站和建国门站等站点的壁画也有不同程度的受损。此刻我就在建国门站的这个四大发明的壁画前，可以观察到在表现这个指南针的宝船上面呢是有5-6块画砖已经脱落，而且有部分的这个裂缝。而另外呢是在表现印刷术的这个竖排文字上面是有8块的这个画砖也已经完全的脱落，部分这个乘客呢也是表示相当的可惜。主持人 是这个地铁这个壁画出现破损确实是非常令人感到惋惜啊。那我们对于这个地铁里的壁画 这个破损的原因目前有没有了解呢？ 我是做了简单的了解，地铁工作人员也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他们说，主要是北京地铁目前的载客量呢是逐年的增加，发车的频次也是更加的密集。地铁这个列车每次进站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在站台上，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地面的晃动、震动。应该说，墙面上的壁画呢，也是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如果出现这种凸起的情况呢，也很容易是造成脱落的。这应该就是导致壁画受损的主要的原因。另外呢，据了解，原始的模具也一定程度的遗失，导致壁画难以修复。目前呢，只能在现有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可能进行保护吧。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博带来的报道，再见。 再见。 看到了新的景泰蓝的装修，我们就想到了旧的地铁的一些装修的情况哈。 对，这个记者应该说他采访的非常非常深入，对地铁二号线西直门、东四十条还有建国门啊这六组大的壁画，客观上就是运行了30年以后吧，的确现在出现了一些破损情况，但是总体应该说它的这个气势啊还是比较恢宏的，大家还是能够在这个车站里感受到这种壁画给我们带来那种艺术的氛围。这里头如果刚才补充记者的这个他的分析的原因了，我们还可以再从几个方面再做一个简单介绍。一是什么，当时它的工艺啊主要是采取的一种烧制、拼接、粘合啊这些。第二个呢，就是这三座车站的壁画的特点呢，它不是在站厅层，而是在站台层。你现在看所有的壁画和艺术作品，全部基本上都是在站厅层，也就是没有行车。